咚咚，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国学堂，鄙人是梁冬。通常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一定会说对面的就是我亲爱的敬爱的特别崇拜的徐文斌啊，徐小舟老师。实际上呢，徐文斌呢是他的字，文斌是他的字，徐小舟是他的真名。但是呢，今天晚上有意思了，徐老师呢因为有一个病人要看。你要知道说，一个节目和一个病人之间，对于一个医生而言，当然应该是选择病人。所以呢，我是举五支赞成，请了徐老师去看病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节目时段呢，就只有梁冬一个人和您来分享《黄帝内经》。当然了，我不是徐老师，我不是很懂，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呢一起来分享一些复习的资料，而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讲一讲关于《黄帝内经》和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叫黄老之术。我们都知道啊，事实上来说呢，一个人的身体它是一个生命体。其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公司又何尝不是一个生命体？所以在中国上古时期啊，他们呢其实从来就没有认为《黄帝内经》和老子的这种哲学思想呢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因此呢，在汉朝之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所谓的黄老之术治天下。前段时间我看一本书挺有意思，叫《混序》。这本书呢是由 Visa， 就是那个做那个 Visa 那个信用卡的那个创始人做的。他说今天的 Visa之所以能够成为在短短二三十年之间呢，令到全世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用，服务这么多人的一家公司，它是如何完成它的整个结构的呢？它的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事实上，如果你用一种现代的那种很机械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看，那么这不可能那么长的，所以他用了一种像生命体对待生命体的那种方法来管理。当然这比较复杂了，这本书的名字你叫混序，混乱的混，次序的序。在那本书里面他就反复提到老子的思想，对于构建整个 Visa， 这个维萨，他们翻译成叫维萨， Visa 信用卡这个体系，全球的体系如何形成的。说回来，我想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在中国古代25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贤啊，包括是那个时候的统治者，那个时候的帝王，包括那个时候的这种哲学家，他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像管理身体，管理一个生命一样去管理国家。因此有了所谓的黄老之术。黄老之术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呢，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啊。很多人都说，诶，这不是很简单吗？就是说治疗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国家就跟炒一点小菜一样。此言差矣，如果这么没水准，那岂是他们那个年代能说的话？那个时候叫微言大义啊，任何一个字都不会多余白说的。那个时候人们是用刀来刻在竹简上的，所以写一个字是要想很久很久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要非要仔细琢磨。治大国如烹小鲜，据我所知，它的意思是指小鲜，那是一种特别的小鱼，它的那个肉非常嫩，像豆腐一样，所以呢你不能够像炒肉片回锅肉翻炒很快，你要用文火慢慢炖，用木勺啊轻轻的翻，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一条小鱼，肉很嫩的小鱼，在它做熟以后仍然有一条形状。他用这种方法呢叫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越是大的国家，越是一个大的公司，你要管理它呢越不能随便的翻腾。用咱们胡锦涛总书记的话来说，叫不折腾。所以这一次这个胡总书记在会大会上啊，这次讲的叫不折腾啊啊，这就三不嘛，三不原则。我真的是觉得哇，看来真是不得了啊！这个我们终于走出了以前的那一种纯粹的要寻求某种的速度，要某种的这个形而上的那种好像很夸张的样子，做出一个很好的一种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提升我们的经济。今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用不折腾这句话真正彰显出了那种深远的智慧。 OK， 说回来黄老之术。黄老之术呢常常让我觉得非常的神奇的原因在于，你想想看，在中国汉朝那个时候， 人民生活这么的紧张，因为他刚刚经过这个秦王的暴政之后啊，进入汉朝，那个时候又没有通讯工具，又没有互联网啊，又没有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高速铁路，大家而且那个时候的官员数量也不多，那个疆域也不小哦，那个国家的疆域以那个的管理能力来说，他是如何完成这个管理的呢？当年汉朝的开创的这些国君们呢，他们就用的叫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就是不要去折腾人民。他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观念，叫做无为而治，省科事，薄赋敛，勿夺民食。什么叫勿夺民食？就是不要随便的去争抢人民的平常时间，不要一会儿农忙，一会儿又徭役等等等等。公正无私，公俭朴素，通过无为达到有为啊，这样的一种方法。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实际上是老子的思想。为什么讲黄老之术？因为《黄帝内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它所蕴含的这两种哲学思想，其实在内部是一样的。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反复听到徐文斌老师呢给我们讲的《黄帝内经》啊，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它里面其实强调了一个对我们的身体就要。我跟你念一段，当时那个《上古天真论》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吧？叫做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重生。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不要随便去天天去折腾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健身。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知道很多中医啊，我的很多中医朋友在经过某一些那种体育健身中心的时候呢，都是嘿嘿的冷笑，然后呢心中升腾起了一丝的同情。就是现在有一些白领啊，为了保持身体，晚上11、12点跑去跑步，瞎折腾，这个东西就叫瞎折腾。表面上看好像是消耗了一些脂肪蛋白质啊，消耗掉令到自己身体好了，但其实这是最不健康的一种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人没有发展出一套非常有效的像奥林匹克那样的东西呢？他们不讲求更高更快更强更猛呢？因为他们知道人的身体不是机器，不是说你更高更快更猛更强，不像一个芯片，你今天386 486 586 686奔腾啊，等等等等的一直往前走，那是机器可以做的，人的身体并不是这样的。整个逻辑背后它蕴含了一种是否相信我们自己身体本身是有一种的与生俱来的天生的力量，你不去折腾它，你不去耗散它，它本身就可以活得很长的。事实上来说，你看活得最长的动物是什么？是乌龟啊。乌龟之所以活得那么长，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不折腾。折腾得很快的那些动物，兔子啊，梅花鹿啊，活得不是很长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生命。刚才我们讲到说，黄老之术它不仅仅是一门专门管理身体 的艺术和科学和哲学，同时它也是把组织、公司、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比如说在管理学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过，公司它不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有人、有感情、有愿景、有使命、有温暖感、有运气的这么一个东西呢？有的时候我常常我的身边有些朋友，因为我自己在做，现在在做企业啊，也旁边碰到一些做公司做得很成功的人。比如说我有一年就问过一个搜索引擎公司的老板，我以前旧同事，我问他说，如果今天再给你10倍的钱重新创业做一家搜索引擎公司，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信心能做成今天这样？他说不一定。因为任何一个事情，就算你现在有经验、有能力、有更好的知识，但是那个时间点错过了。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啊，一个多月，我们和徐老师在聊到黄帝内经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在讲到生命的话题的时候呢，我翻一下啊，因为这本书太厚了，突然弹开了找不到了。在第一篇的第一段，他就讲到守时。什么叫守时？就是按照这个时间的节点该干嘛干嘛，这个东西叫守时。它其实背后是有一个五运六气的。 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叫有运气，有运气，运气是什么？实际上来自于五运六气，五运来自于地球的公转啊，六气来自于地球的自转，所谓天干地支。如果我们能够配合这个天地之间的运转节奏，那么就叫做有运气了。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事情，不折腾但是效果很好呢？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就符合了《黄帝内经》和老子的精神。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在管理国家、管理组织、管理公司里面，用黄老之术这四个字来提炼，其实是非常意义深远的。说到黄老之术的时候呢，我最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平常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不会播一整首歌，因为呢那会有点耽误大家时间，有那种滥竽充数拖时间的嫌疑。但是这一首歌呢，恰好是它的那个意味里面非常悠长的体现出了黄老之术的那种调调。这首歌我估计 99% 的朋友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才听到，是陈升最新推出的一首，叫做《牡丹亭外》，一起来分享一下。 为救你啊，一家人谁料茫茫送状元，送状元朝红袍，袍下红花袍啊，好心的郎一梦已过往，红流人啊如今在何方，从古到今呀说来话，不过是情而已。这人间苦什么，他不能遇见你，这世界有点假，可我莫名爱上他。黄粱一梦20年啊，你就是不懂爱也不懂情，写过的人假正经啊，听过的人最无 写过的人，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是的，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今天是《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梁冬一个人的汇报》，原因是因为徐小舟文斌老师啊，因为这个他的名字叫徐小舟，字叫徐文斌啊，字文斌啊。徐老师呢，今天呢有病人，在病人和节目之中，你觉得应该选择什么？当然是应该选择病人。所以今天是梁冬一个人和大家汇报《黄帝内经》的学习心得，一起来复习一下。话说呢，在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黄老之术作为一种管理哲学，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持久的生命力。我有一个做企业研究的朋友，他说你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做公司里面哈，那种长寿企业，动辄上百年的企业，比如像日本啊，有这种三菱啊，或者是那个松下呀，我不说不知道松下多少，总而言之都属于长寿公司的呢，他们都有个特点呢，这些企业管理者兼具了使用西方管理学和东方管理学的两重智慧，甚至他们的企业核心思想里面有很浓重的这种东方哲学。事实上来说，日本企业在全世界而言，它的那一种的超长寿企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揣测啊，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东方的黄老之术的这种思想应用到了企业生命管理过程当中。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公司，它实际上真的是很有趣的，它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它像要有小孩子，开始的时候呢，成长。脑袋芦笋都没上彩，就是老笋都没有长齐，开始就是长身体，后来呢就齿根发长，就是牙齿也变了，头发也长了，是吧？所以这个企业呢就和一个国家呢很像一个人，他有生命阶段，他有起承转合，他有人生的悲欢离合，他有性情，他还有他自己的运程，诸如此类。好了，这个说到这个黄老之术呢，我们稍微停顿一下，因为呢今天的功课其实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复习《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的第一段、第二段。上古天真论第一段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当时我记得徐老师是给我们讲了一堂课的，叫做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用南怀瑾老师的话来说呢，他说我们有一次去听过南老师讲课哈，南老师呢每次呢一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们当年那个时候我们读书都是唱的，哇，开始然后他就摇头晃脑。实际上呢，就是你想想看，其实他真的很有趣。你读书的时候呢，你把自己的口腔、你的舌头、你的灵魂、你的节奏，整个都和这段文字晃来晃去。就是在你的摇摆里面，它会变成你的整个的童年记忆，以后呢这叫童子功，你以后想老得老年痴呆症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的东西，这叫童子功啊。黄帝内经这句话，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登天，说的就是这个东西。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字很有意思，说啊，就当年有个皇帝生而神灵。徐老师呢那天讲到这个神这个字，他说神呢，你没有看到左边是一个士，那是跟宗教啊神灵有关，右边为什么是个生？生这个字意味深长。其实呢这个生而神灵呢，它这个神呢讲的就是旁边这个生呢叫隐身万物者。霍金呢，你别看霍金呢 啊，它跟那个在物理学上的这个角色其实跟牛顿差不多的。那霍金的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在思考宇宙是怎么来的，宇宙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是如何转化而来的，从没有到有这个过程。我们都说从一到二那是容易的，是吧？就像你买房子，你买了第一套啊，买第二套就比较容易了。生小孩买了，生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你是想生的，只不过碍于计划生育政策，加上为了也不是碍于了，就是为了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许多人的就不生了。但其实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说，第零到第一是比较难的，第一到第二是比较容易的。好，说回来，那什么东西令到这个世界上刚刚从没有到有发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呢？中国古人啊他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令到它产生的，所以呢他就用了神这个字来做个启发。也许呢有一些朋友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怎么会讲神呢？其实在这个里面这个神它就是一个借代，它你可以不指它是任何的超自然超精神的，我们认为这也许都没有，在没有科学证实之前我们都不认为它存在，是吧？现在很多科学都是这样的，没有证明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在没有证明有无线电之前无线电是不存在的。说回来，所以呢就中国古代呢用了这个词，就是左边一个是右边一个生这个字呢，用这个字眼呢来指代令到这个世界从无到有变化生成的那一股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什么东西是从无到有的呢？比如说中国古代的人就把你的心的愿望称之为神，所以心和神呢是互相转换可替代的一个概念，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说它是一个概念。那很多人就说了，诶，现代西方科学说啊，明明是大脑在想啊，为什么是心呢？这一点呢我跟大家提一个观点哈。你看一部电脑它摆在那里，你输入了，你在键盘上输入一个词或者输入了一个指令，它就会运算。在中国古代人认为，事实上来说心是那一个输入键盘的位置，而脑是 CPU， 它是运算储存功能的地方。所以在思考之前是什么东西令到这个东西在思考呢？这也许是一种讨论。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到《黄帝内经》，讲到黄老之术，讲到这种中医文化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呢总是抱着这个东西科学还是不科学的观念。我是举五支赞成科学的，但是我只是认为所谓的科学它是在发展的。与此同时，如果你从互联网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对于像百度这样的公司，真正价值的不是它的运算，不是它的搜索功能，而是有人在向它提出了一个搜索的要求，我输入了这一个关键字，于是就得到了这些东西。你想想看，这是什么？这就是心和脑的关系，是我想，对吗？ I want so I got。 为什么 got 和 god 它只是一字之差，它不是偶然的。用乌龟的话，就是那个功夫熊猫那个乌龟的话，任何看似不相关的事情，看似有类似相关关系的东西，之后都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有比我们想象的更深的一层联系方式。所以呢，我差不多用了1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复习和回顾了一下徐老师给我们讲的神这个字。引申万物者视为神，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唯心的想法，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文字符号就好了。如果你说 A B 啊，身为 A0 啊 A 啊，不用神这个字，你就觉得它是科学了吗？当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英文字母，你就觉得它是科学了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有序的一个讨论。下面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帮我们专门找来一首罗大佑的童年。你想想看，是什么东西在你的童年给你埋下的种子，令到今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晚上是最适合回想童年的时刻。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写个 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胡歌是狼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老师说过春天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你的父母的童年。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一首歌童年之后呢，依然是梁冬和梁冬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回顾黄帝内经，复习一下。原因呢是因为徐小舟徐文斌老师呢今天有病人在身，所以呢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复习。我们讲到这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叫黄帝啊生而神灵。在上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所谓的神灵，这个神这个字它很有意思。为什么说神又和人的心有关呢？为什么以前说心神心神其实呢是因为呢心是提出要求的，提出 query， 用那个以前我们在搜索引擎行业里面工作的时候那个术语叫提出了一个搜索请求。那大脑是做什么？大脑其实是运算储存功能的。所以呢神和灵之间呢，神和脑之间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中国人说神对应的是心，它其实更多的是提出的欲望和需求，而不仅仅是运算啊。最近呢有一本书啊叫做秘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本书呢，它其实还蛮畅销，还在那个各大书店排行榜上都有。其实这本书呢不是中国人写的，它是外国人写的。他说呢有很多什么牛顿呢爱因斯坦呢都能够信奉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其实是有助于大家呢去达到更高境界的成功。这个书它的秘密讲什么的呢？大概说的就是你想什么你就能得到什么，你得到的东西呢都是你想的东西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今天你想成为一个会计师，也许明天你就能成为了。你从来没有说你不想成为一个会计师最后成了的，这是比较难的。就算你不小心成了，那最后你还是会修改你的路线，最后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那样一个人。有一点点乱，因为平常的都是两个人说话，两个人说话不腰疼，一个人说话呢就顺着逻辑讲。从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呢，我们除了讲的生而神灵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合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个概念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话说啊，以前呢很多人呢，我常常听到朋友说中国人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不讲理性不讲逻辑的民族。他们呢通常呢都是搞比喻的，就是赋比兴啊，都是搞那种比喻类比。比如说你看，你翻开庄子，你翻开韩非子，你看翻开荀子，他全是讲透过讲一些寓言小故事啊，打个比喻啊，从而呢来说明他想说明的东西。到底这个真理是怎么来的他们也不推理出来。什么鲲鹏展翅啊，什么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诸如此类，都是说的这个事儿。那中国到底有没有他自己的逻辑推演呢？他有没有他这个运算法则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有的。有在哪里？就在这句话，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合于术数呢在四库全书啊，我翻开了这个四库全书呢，它专门有一章对四库全书呢进行了很多的这种注解。在四库全书子部的18-19里面呢就专门提到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库全书呢后来是由那个纪晓岚呢叫纪君呢来做编著的。但是呢我最近翻了一下，发现呢这个术数里面，就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呢关于术数的还挺多。什么叫术数？就是一个逻辑框架，然后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信息，然后就会产出一个信息。神奇吧？ 你说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命相学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八卦啊、易经诸如此类，其实都是这样。很多人一提这事呢，就说这个东西不科学，说这个东西呢这个不严谨，他有的时候啊你不了解它，你就很难说它严谨还是不严谨。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这个四库全书里面呢，它总共呢列举了很多册啊，术数类呢有17册的，有9册的，其中9册呢，话说这个术数类呢是来自于文渊阁的收录，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藏图书的那么个地方，它就收入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若干部就有关于术数方面的书，比如说有奇门遁甲术，有相目相宅术，面相体相手相术，八卦术，哎，中国古代还有占星术哦。叫我们以前看这个说这个孔明，诸葛孔明夜观天象，其实呢他也是这样占星的，他看透过看观星呢，他就大概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未来发生的事情。以前呢我认为这个不科学，实际上呢那天我跟那个萧启红老师聊起来，他说地震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观天象而得的。震这个字上面是个雨，下面是个辰啊，辰龙的辰，这个辰呢就是指大地里面的那个火啊，火龙，那个上面那个雨呢其实是指天。地震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来自于大地的运动，地震呢有的时候呢来自于天地之间互动作用啊，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夜观天象呢来得知啊这个大地的这种变化。还有呢在这个四库全书里面还有叫占往知来术啊，还有呢这个算命术、星命术、折吉避凶术啊、黄吉祭祀术啊，古代名字都不叫这个，是现在这大概是翻译的版本。什么意思呢？我想讲大家一个重点在于，其实在中国古代有一套非常复杂的一套逻辑推演体系。我以前呢也觉得这个东西不科学，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在这个有一家叫做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地方的读书啊，上课学统计学，我们一个统计学老师啊，一个教授呢很厉害，他呢就把统计学的原理啊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根据过往然后呢可以做这个回归类比，这个很专业的术语了，然后呢就可以大概推出来一个所谓的趋势，根据这个趋势呢可以预测中国2009年的这个宏观经济指数啊，又或者消费物价指数啊，或者是哪个地方的这个经济会发展呢、啊、或者诸如此类，比如说人均消 GDP 到多少的时候，这个汽车行业就会井喷呢、啊、人均消费到多少钱的时候，这个文化戏剧甚至歌剧啊，看歌剧的人就会多啊。如果你把它作为统计学的时候我来看呢，诶你觉得它是科学哦，那为什么中国古代人他就不能发展出他的一套统计学呢？只不过他不叫统计学，他叫术数学。事实上来说这个术数我想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哈，统计学里面呢它其实讲的是 X 轴和 Y 轴，大部分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都知道，搞个 PPT 啊总要有一个图表是吧，搞个柱状图啊、曲线图啊诸如此类。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两维，一个 X 轴和一个 Y 轴的一个变化趋势， X 发生了什么变化之后 Y 就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就是西方的统计学，它是根据以前的根据以往的数据呢找出一种规律，然后根据这种规律呢搭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根据这个模型呢输入一些新的数据呢再推演出一些新的可能的结果。我们的那个统计学老师叫黄老师，黄慧文老师呢，他是北京市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统计专家，好像还是北京市什么人大代表什么的，他就专门说过他们呢就常常用这些统计学的方法来为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政策制定的建言献策。我当时听的时候就想觉得中国古代其实那些相术士他们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方法呢？后来我认真去研究了所谓的易经八卦五行，我发现呢事实上来说呢这个五行啊它其实是一个五维的立体模型。我们都知道 X 轴和 Y 轴只是二维，它变成五维你得多复杂。易经是什么呢？易经其实是64卦，换句话来说它是个64个维度的模型，可以说这个比现在两维模型要复杂和那个精妙很多。我以前常常是不相信这个的，我嗤之以鼻，认为呢这个所谓的算命书啊、八卦易经呢有这个一点点的说不清楚，另外有一点点的心理暗示的成分。结果呢有一次呢我做了一个实验呢，我找了两个人，一个呢是东方的这个做奇门遁甲堪舆术的，另外一个呢是用西方的星象学术来做的，这两个人同时对一个事情进行预测，居然得到了差不多一样的结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趣了，你想想看，事情它如果是不存在的话，那怎么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能得出类似的结果呢？所以我的重点是很可能 中国古代所谓的何鱼素数啊，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何鱼素数这个话呀，素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统计学，只不过呢它那个统计方法太复杂，后代的人呢都不太学会了。有一次我曾经去拜访过一个五行易经专家，这个人呢是一个中国著名高校的这个教航空物理学的教授，按道理说的人家是属于是个懂科学的人了吧。他跟我讲，他说实际上啊，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易经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有可能是和结神祭祀有关。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他就结成这个神，这个形状，这几个神，明天就发生那个战争，他结成那几个神，经过了一千年两千年，然后他做大量的数据统计回归，诶，他发现说原来这样的数字就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样的数字就有那样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呢他把它归入到了一个运算体系里面。据我所知呢，中国的运算体系有几个，一个呢是易经的六十四卦的那个体系，另外还有一个体系呢叫奇门遁甲体系。据说当年呢这个诸葛亮啊在安排他的行兵打仗的时候呢就用的是这个体系。我的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真实的事情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体系，常常呢我们会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些有趣的预测。有一次我的一个自行车啊被踢倒在地上，居然我这个朋友可以透过他的那套方法叫奇门遁甲的方法预测，不是预测，是推算出来碰倒我这个车的人长成什么样子，大概穿一个什么颜色的衣服。我就后来碰到那个人，因为那是我的一朋友嘛，我就问他是不是你把我自行车给碰倒了，穿着一件红色衣服的那朋友，那哥们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当时就觉得太有趣了，这个就是奇门遁甲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事情是我真实发生的哈，大家也可以说它是封建迷信，就不相信就算了，不过呢是我亲眼目睹的，就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发生在我家。话说有一天呢，我请林毅的到我们家来玩，席间呢还有另外一个某企业的高管也在我们家喝茶，林毅呢就让这个企业高管呢给他报了一个数字，随口那么一报，报完之后呢就根据这个数字，然后根据我这个朋友的当时的这个报这个数字的时间点起了一个局啊，他们起为一局呢，其实就是把这个模型拿了出来进行对应计算。计算呢，林毅说，跟我的那个做企业高管的朋友说，你们家你女儿住的房间是不是住在北边？他说是啊，北边的这个房间呢，她的床底下呢有一个金属的柱状体的东西。我那朋友说没有啊，我女儿床底下什么都没放，不可能。结果第二天，这个朋友回家之后，当天晚上回家之后，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太神奇了，他太太前两天呢居然把他们那个奥运火炬，他是跑奥运火炬的，把奥运火炬放了他女儿的床底下。这个事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而林毅那天就推演出来。我觉得哇，林毅你这有两把刷子，他说我常常嘲笑他，但是呢林毅说其实呢你觉得神奇并没有多神奇，因为呢它就是一个统计学之后的一个模型，然后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之后它就会这样一个结果，你根据这个结果呢进行一个解读就可以了。这类的事情呢发生了很多次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就觉得说，诶，到底它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后来呢我又啊就这个问题啊，叫这个中国古代的术数问题呢请教了不同的人士。有些人呢是中国的一些方家，什么叫方家，就是民间的这种能够用术数推演的人。另外一些人呢是搞物理学的，还有一些人搞数学的。我经过把他们大家一起之间讨论呢，很多人都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可能性，我这话说太复杂，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这个所谓的术数啊，其实呢就是中国古人，就是尤其是更上古时期的古人呢，他们对很多类似的事情，家里面这个开房子啊，打仗啊，生小孩啊，结婚啊，嫁娶啊，诸如此类呢进行统计，然后呢把这些统计呢经过了一个大量的数据回归之后呢，发现了某种的规律和趋势，然后根据这个规律和趋势呢建构了一种所谓的模型。这些模型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六十四卦易经这个卦，以及呢奇门遁甲，还有一些另外的方法，比方梅花算术诸如此类。说到此处呢，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杨绛， 就是钱钟书先生的这个老伴儿杨绛先生。较早之前呢，我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在他的回忆录《走到人生边上》里面呢，记载了一些铁板神算的故事。按道理说，你说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那都是大知识分子，什么没见过是吧？他们讲讲了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而且杨绛先生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他也犯不着编的一些有趣的有的没有的东西来忽悠大家，他都是一些比较有事实根据的。话说呢，他说当年呢，在上海呢，就有一个铁板神算，他们亲眼目睹的这个事情。这个铁板神算呢，算到自己呢，可能在某一天死，于是呢，就从上海啊避祸跑到了香港。结果想不到呢，在香港中午吃饭的时候被榴弹打死，就是那一天。所以杨绛先生呢，就用这个事情呢，讲述了他对于命运的看法，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阴阳术数啊，数学的数啊，算术的数，阴阳术数呢？我们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人，他们似乎呢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根据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我们唯物主义教育来说呢，又说这个东西是封建迷信，被一竿子全部给打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了。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情哈，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呢把它作为一种未知的未来啊进行一个探讨也不错。但是我讲这个东西的原则原因是什么呢？是讲说《黄帝内经》里面讲，上古时期的人之所以能够活得很长，是因为他们能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话呢实在太深了，一讲开呢可能又展不开了。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来之后呢，依然梁冬和梁冬与大家一起来复习《黄帝内经》。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他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一首歌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梁冬和梁冬与大家一起来复习《黄帝内经》，因为今天徐老师呢有病人在身。我们大概复习了两个字，一个呢是生而神灵的神啊，我认为这个神呢和脑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神提出了，是我们提出需求的部分，而不是运算和储存的部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术数呢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统计学方法，只不过呢它的统计建的模型呢是比较复杂的，跟我们现代人用的语言，尤其西方人用的语言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认为呢它不科学。那我们觉得呢，对于未知的东西呢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呢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呢之前呢徐老师也讲过，叫精神内守，病安重来。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什么叫做精神内守？有些时候我们 我们一看精神呢，就好像把它很变得很模糊，好像意识形态啊、情绪啊、思维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好像呢这句话从字面上解释呢，就是你的情绪个比较这个藏在自己身体里面，这个情绪比较平稳，所以呢病就不会来了。但是为什么他说精神内守呢？大家有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两个字？精神内守，好像他把精神视为了一个物化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是一个东西 something， 它是装在我们的躯壳里面的。如果这个 something 这个东西啊，它是装在躯壳里面，它不跑出来，那么病就不会得了吗？就如果从字面上解释，我们觉得这样解释似乎更合理一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天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解密《黄帝内经》，生命终极之门，一个叫做李卫东的人写的。李卫东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个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来自于经济日报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是个资深编辑，同时呢他是一个历史学博士。过两天呢我们还会请李老师呢给大家一起来讲讲老子的话题。说回他写的这本书叫解密黄帝内经，在解密黄帝内经里面，李卫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人到底什么叫活人？我们都讲一尾活龙是吧？什么叫活人？他认为呢，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身体系统，血啊、肉啊、骨骼啊、头发呀、指甲呀、鼻涕呀，诸如此类，那是你的身体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称之为叫肠相系统，或者称之为叫脏相系统的东西。他认为呢，这个东西呢，就像精神那样的灵魂。这样的东西是装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当然这个并不是他的大胆假设，因为其实这类似的论调我们以前是听说过的。但是呢，这个李卫东呢，他是从《黄帝内经》的很多的句子里面抽丝剥茧，把这个东西重新讲了一遍。他的主要观念认为什么呢？认为其实中医看病，并不是看一个人的身体的病，你这个地方肚子疼啊、腿痛啊，他不是看这个问题，他看什么？他看的是里面的这个肠相系统有没有病。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话说他认为呢，就像一个投影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办公室里面都见过投影机，投影机呢打出一个光影啊，打这个幻灯片呢打到了这个投影幕上，你看着这个投影幕上呢有一个坑，你以为呢是这个投影幕本身有一个坑，但也有可能它是你这个幻灯片或者投影机里面打出来的一个坑，你明白吗？所以呢，你换了一个投影幕，你还是要看见这个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因为这个话呢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加上我的能力有限，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它在的一直在说明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身体主要的疾病是来自于肠相系统里的病。而这个肠相系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精神这个词了。我理解哈，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它其实呢，《黄帝内经》呢，可能在提出了某一种的假设，或者甚至有可能是已经被某种程度上验证过的，那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装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病，它的不平衡，才是我们的诸多疾病的一个主要的根本原因。诶，这话题说到这里就有点深了哦。深在哪里？因为我从另外的一些西方的东西里面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我给大家讲两本书，第一本书呢是米兰昆德拉曾经写过的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我忘了是玩笑还是什么 whatever， 反正是米兰昆德拉写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讲说，这个主人公啊年轻的时候呢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子，结果呢终身不得啊，都没有得到，也没有在一起。后来当这个主人公老了以后呢，有一天在某一个街心花园看见了一个小女孩的那个神态，那个笑容，他突然发现原来他一直喜欢的不是那一个人，而是那一种神态。那一种神态可以在 A 的身体里面，也可以在 B 的身体里面，但是那个主人公他其实是他自己内心的那一个我在喜欢那样的一种神态和那种状况，它和身体是无关的，和人和外面的躯体是无关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是有心神交应的，同气相求的，心神与心神之间契合的。你从现在中国的这个影视界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为什么张艺谋找完巩俐之后要找章子怡 啊，我是说在找演员方面是吧，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张艺谋的身体里面那个长相系统，他的那个精神一直在寻找另外一种精神的状况，那个精神的状况装到了巩俐的身体里面，也装到了章子怡的身体里面，有没有可能呢？这是一种大胆的假设，但是如果这个假设和很多东西再印证回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他层层的这个深入思考，他给我们开辟了一片完全广阔的天空。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值得大家看一下，叫做《思想传染》。若干年之前呢，我认真研读过这本书，它是一外国人写的。《思想传染》呢讲的是什么呢？是说思想啊就很像一种流行病一样，它是可以被传染的，它是像流行病毒一样在寻找自己的宿主的。住宿生的宿哈，他说说呢，他说其实传统的传播学研究的呢是媒介，但是呢他这个思想传染术呢，他研究什么呢？是研究的叫迷学。迷这个字呢是个中文翻译，它的英文用的叫 means， M-E-A-N-S， 意义意味的意思。他说其实啊，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比如说某一种观念啊，某一种态度，它自己呢在寻找宿主，比如说 GDP 神话是吧，凯恩斯主义，希望透过投资拉动内需，由欲望来推动生产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在没有大家没有这种想法以前，大家不认为 GDP 是重要的。现在当大家都接受了凯恩斯经济主义，都大家都接受 GDP 主义的时候呢，就不得不开始去用他这种思想去做他的行为。这个思想呢，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思想呢，首先在美国，后来到了这个日本，又来到了中国，他一直在这样传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它的传播路径，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它就像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它自己在生长。这话是有点深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放下我们所有以前学习的知识，重新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待，如果这个思想真的有一个独立于我们身体的东西，是装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就有如说我们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买的那套房子里面的那样，你就会觉得这个家和房屋的区别了。我有套房子买了之后一直没有住，最近呢装修得很好，最近呢出现白蚁了，有出现各种问题了，人家都说啊，这个房子久了时间不住啊，就会这个自然就会风化，就会掉。为什么你在里面住着，你在用着它，它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呢？是因为你的人装在你的房子里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神装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房子里面，那么这个身体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什么叫做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我觉得有可能是黄帝内经，在写黄帝内经那些古人们，他们有一套完全与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和医疗身体理论不同的一个世界观和哲学观，甚至有一套他们完全的假设。他们认为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人的精神调好了，那么他就不会病了。事实上来说，现代近现代医学，西方医学也正在走向这样的一条道路，他们称之为叫心理暗示疗法，以及呢各种的精神疗法。换句话来说，黄帝内经这一本书，如果我们读懂了这四个字精神内守，你就会明白病安从来的意味了。今天呢是由梁东和梁东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分享了黄帝内经。平常呢都是徐老师在讲，我在听，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徐老师没有来，我觉得很遗憾，我就缺少一堂上课的这个体验。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感谢徐老师，因为呢他逼迫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去复习，去表述我们怎么看待黄帝内经的。记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你把精神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它完全给我们开辟一片全新的天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我是梁东啊。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送来一首歌，这条歌呢叫发条兔子。其实呢这个发条兔子呢就是那个叫陈升的歌手内心的那一个精神。好了，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他想说，当你走在